他们几乎都是战败丢掉土地找不到工作的武士，而证据就是他们随身携带的那件特殊武器。其实那些被称为倭寇的抢劫犯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多国部队，除日本人外，还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中国沿海的渔民、海盗等等。总之啊，大家是为了同一目标啊，就是发财，走到一起来的。这些人使用的武器呢也是五花八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老外们一般用火枪和佩剑，渔民海盗没有固定装备，逮着什么用什么。但这支无组织无纪律的杂牌部队之所以会有强悍的战斗力，是因为其中有着一群作战顽强的日本武士与浪人，而无论在哪里作战和谁作战，他们都会使用同一种武器，武士刀。不管在中国还是日本，只有武士或浪人才装备武士刀。其实啊，谁能带谁不能带也没有专门的认证机构来管，真正的原因在于这种管制刀具是很贵的。武士刀的制作十分复杂，要使用很多种不同的铁和钢料，然后用炉火加热，同时由工匠大力捶打，可谓千锤百炼，耗时长，纯系手工制造，绝无批量生产。由于此刀制作精良，且铁钢比例合理，所以兼具韧性和硬度，无论是拿去劈柴还是砍人，那都相当有效。但拥有武士刀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因为你就算买得起也不一定养得起。由于这个刀采用的是铁钢合金制造，容易生锈，所以必须得好好伺候着，隔三差五就要去找人磨刀啊，就使用那特制磨刀石啊，费用很高啊，每天还要用油擦刀，比上机油还麻烦。就这么个玩意儿，价格昂贵不说，天天都要保养，比大爷还难扶持。除了那帮死心眼的日本武士，谁都不愿意折腾这东西。非但如此，这帮孙子把刀看得比命还重。1945年日本战败后，侵华日军中许多有武士背景的军官还曾向中国方面提出申请，希望带走他们的传家宝刀，表示如不允许就切腹自尽。不久之后得到答复，切腹自便，把刀留下。日本的许多名刀啊，就此留在了中国。这也是为什么无数日本人不远千里带着大捆钞票跑到中国买刀的原因。而根据史料记载，嘉靖34年的那批倭寇基本都是携带武士刀的浪人，且武艺高强，机动灵活，抢一票换一个地方，从不走空趟。这样的40多个倭寇，其战斗能力可想而知，在当时啊，大致就相当于40多个特种兵。而驻守各地的大都是战斗力极差的守备兵，或是民团团练，基本上也就算个民兵水平。民兵打特种兵，能打赢那才叫怪事。这帮劫匪也不攻城，抢了就跑，放在今天就是持械流窜犯，自然是难以围捕，所以才会出现所谓打到南京城下的怪事儿。这才是倭寇的真实实力。胡宗宪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敌人，事儿集中，事儿分散，大队倭寇战斗力强不好打，小队倭寇机动灵活没法打。为了几十个人，调集数千大军围捕，实在丢不起这个人，还不如去上吊。就在胡宗宪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支奇特的武装出现了，他们组成了民兵联防队，四处围剿倭寇。而更让人惊讶的是，曾纵横千里无人可挡，连政府军都不怕的浪人倭寇，碰到他们却总是全军覆没，落花流水。因为浪人们固然是剑道高手，这帮兄弟却是高手中的高手，少林寺的和尚。 嘉靖33年，南京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腕表终于无法忍受了，流动倭寇四处出没，使他焦头烂额，却又无计可施。苦思冥想之下，他突然灵机一动，召见了杭州及苏州两地的寺院主持，交给了他们一个任务。几天之后啊，一支由苏杭两地上百名和尚组建的巡访队正式成立，主旨只有一个，杀死倭寇。这帮和尚都是精挑细选的武僧，个个自幼苦练武艺，精通棍法，老家也都在附近，听见倭寇两个字就手痒，听到消息纷纷踊跃报名，经也不念了，抄起棍子就上了战场。事实证明啊，中华武术确实是博大精深，拿刀的武士干不过拿棍的和尚，管你什么阴流剑道，几棍子扫过去全部滚蛋。和尚联访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应，在嘉靖33年至嘉靖36年间，该队在杭州湾及松江府这一带与倭寇作战多次，无一败绩，令倭寇闻风丧胆。而最为生猛的一次战役发生在松江附近的翁家岗，当时100多名倭寇跑到这里，还没开枪就撞上联防队。此时这帮和尚已经名声大噪，所以倭寇们见着光头掉头就跑，联防队二话不说拖着棍棒就追。一般说来，追了几里路也就没事了，但这帮和尚比较较真儿，竟然跟着追了6天，一路打一路追，一直跑到嘉兴，全歼所有倭寇。据说呀，连倭寇的家属也干掉了，这才收兵回营。然而少数几个和尚是无关大局的，要想解决倭寇，胡宗宪真正需要的是几个重量级的人物的加入。宗宪寻找的不是个把能打的和尚，武林高手打打群架还行，在千军万马的战场上也只是废柴一根，只有运筹帷幄的将领才能为他解决根本问题。幸运的是，他没费多少功夫就找到了第一人选。在胡宗宪没来之前，于大猷已孤军奋战良久啊。于大猷福建晋江人，弘治17年生人，家庭比较穷困，但他的运气还不错，祖上呢是世袭百户，虽说不是什么大官，毕竟有口饭吃。父亲死后啊，他继承了百户的爵位。嘉靖14年呢，于大猷更进一步，在当年的武会试中一举中第，成为千户，并被分配驻守金门。于大猷同志的早年经历就是如此，看上去毫无特别之处，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这位仁兄是一位了不得的绝世高人呐。本书呢所用的史料众多，且来源庞杂，还包括十几种明清课本。为了不影响听啊，加上我这个人比较懒啊，故在书中呢没有说明史料出处和史记原文，但此处必须破例，因为下面即将讲述的内容实在过于离奇，如不举出实据，估计啊难逃忽悠之嫌，故列文如下。玉溪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击剑之技，后自云中回取道至寺，僧自负精其记者千余人，显出建成者，视其迹，以师古人真诀，告明众僧，皆曰愿受指教。欲曰：此必积之岁月而后得也。听不懂不要紧呐，我来解释。这段话的意思是啊，我听说河南少林寺的武艺高明，所以专门的前去拜访。寺里的和尚十分嚣张地告诉我，他们这里的僧人武艺高强， 且人数众多，还拉出了几个表演给我看。我看过之后觉得这帮人实在不争气，老祖宗的真传都给丢了，就明白的告诉和尚们，你们这套已经不行了，趁早啊一边凉快去。和尚们十分谦虚地对我说，愿意接受您的指教，而我也十分嚣张地告诉他们，你们还要练很久才行。郑重说明啊，这话不是我说的，要找人算账，诸位去找于大猷同志，与我无关，因为此文就出自于大猷同志的自述文集。我虽然不愿帮于大猷背黑锅，却可以替他证明一点，那就是于先生的的确确是一位功夫了得的绝顶高手。从童年开始啊，于大猷就是个特别人物，和众多成功人士一样，他喜欢读书，可他读的却不是大学、中庸之类的考试书目，而是一本奇特的著作《易经》。要说这本书，那可真算得上是万金油啊，上至外星生物、天外来客，下到世界文明、人类前途，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推出来，反正随你去读。于大猷就是易经解读派的会员，他苦读多年终有所悟，万幸的是这位兄台没有走火入魔摆摊算命，多少还是读出了点名堂兵法。从易经中，于大猷领悟了所谓百万合一之兵法。什么意思啊？就是虽将百万，可使合为一人也。哎，虽说说起来比较玄乎，但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呢，这套理论倒也不完全是忽悠。而在兵法之前，于大猷在另一工种上的成就可谓惊世骇俗啊，那就是武学。他曾拜当时的武林高手李良钦为师，学习剑术及棍法，他的天赋极高，外加勤学苦练，武艺非常精湛，特别是剑法，他十分善用荆楚长剑，据说剑法以真化境，曾有数十人看他不顺眼，打算群殴他一顿，结果被他打得落花流水，是夺路而逃。于兄不但武艺了得，还善于总结经验，曾著有武学专著《剑经》，后来在清除倭寇的同时，也顺道闯荡江湖，屡次和人拼刀比剑，那么在砍砍杀杀中不断磨练剑法。嘉靖四十年的时候，估计是周围的人都打遍了，这位仁兄觉得没意思了，就跑到外边去找人打。前述的少林寺事件就发生在这段时间内。很明显呢，在这段自述中啊，于大猷故意忽略了一个重要内容。要知道，少林和尚虽然吃素，却不好欺负。你于大猷跑这么远，人家给你演示武艺，你还说人家不行，一句话你就是来砸场子的。虽然于大猷没有写，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少林寺是闹过事儿的，就算没有动刀动枪，至少也是露了两手，不然人家凭什么节约愿受指教呢？估计于大猷同志还是有点觉悟，觉得自己这事儿干得不地道，所以也没多提。不过从他让人家多练几年的口气看，他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于大侠仗剑打遍天下，纵横江湖，可谓风光无限，但在遇到胡宗宪之前，作为一个极具禀赋的军事天才，他的经历啊，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哭笑不得。于大猷这辈子的前四十年是十分郁闷的，因为他比较喜欢管闲事儿，守金门的时候他上书监司，要求打击海贼，结果被打了一顿，得到了上级的答复，你这个屁大的小官凭什么上书？凭什么小官就不能上书啊？于大猷不明白。挨着这一顿莫名其妙的打，于大猷依然我行我素。不久之后，安南地区叛乱，兵部尚书毛伯温准备出战，按说这事儿和他没关系， 但于大猷再次挺身而出，管着闲事儿。他向毛伯温上书，陈述了自己的用兵方案，请求从军。尚书大人看了他的上书，十分欣赏，夸奖了他，却不用他。夸了我，为什么不用我？于大猷啊，还是不明白。这又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但于大猷仍不气馁。嘉靖21年，机会又来了，俺答进攻山西，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作战人才。于大猷报了名，这次运气似乎不错。毛尚书看到了他的名字，把他推荐给了宣大总督翟鹏。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推荐。所谓宣大总督，是明朝边界的两大最高长官之一，另一个呢就是蓟辽总督，一般都是正部级官员担任。作为兵部尚书的推荐人，于大猷前途闪闪放光芒啊！毕竟是兵部领导的面子，翟鹏呢亲自接见了于大猷，随后问了他一些军事问题，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翟鹏原以为这个人呢是个关系户，没多大能耐，打算应付一下了事。可是于大侠却反客为主，侃侃而谈，堂上众人大惊失色。就在大家目瞪口呆的时候，一件让他们更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翟总督竟然离开座位，主动走下台来向于大猷行礼。哎呀，这是绝对的爆炸性新闻呐，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景象。翟鹏并不是武将，他是文官，因为按照明代惯例，除了个别情况外，只有文官才能担任高级军事长官，即使同样的品级，文官的地位也要高于武将。而在许多文进士的眼中，武将都是一群没读过书的大老粗，武进士也不例外。然而正部级总督翟鹏向眼前这无名小辈于大猷行礼了，因为他的才学与执着。按说事情到了这里，于大侠应该翻身了，可是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就发生在这儿。虽然总督向他行礼，虽然总督知道他的才学，但总督还是不用。都到了这份上，为什么就是不用我呢？于大猷啊，抓破脑袋也不明白啊。可不光他不明白，我也不明白。郁闷的日子还是过去了，老上级毛伯温最终提拔了他，先把他派到福建打海盗。那么这位兄弟二话不说，刚到地方衣服都不换，就亲自带兵上阵，干掉对方300多人。上级看得如此生猛，又派他去广东镇压少数民族叛乱。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哟，张哥，最

出乎意料的是，一向积极肯干、爱管闲事的于大猷竟然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当时倭寇有20000人，他手下只有300兵，而于大侠是学过算术的。于大侠虽然热血沸腾，却也不想平白无故人间蒸发。张总督这事儿干得实在不地道，事情也成了连环套。赵文华催张京，张京催于大猷，于大猷不干。于大侠就这样硬挺着，一直挺到了汪江津大捷。在这次战役中，他不计前嫌，协同张京大破倭寇，立下战功。可是事情坏啊，就坏在这个不计前嫌上。由于他表现过于英勇，赵文华认死了他是张京的人，抢了他的功劳，还找机会整他，贬了他的官。无奈之下，胡宗宪也只能保持沉默。于大猷这辈子过得实在不容易，总是遇上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明明被赏识，居然不升官；明明打了胜仗，居然被降职。不要急啊，于大侠，更莫名其妙的事儿啊，还在后头呢。被贬官的于大猷不喊冤，也不气馁。汪江津大捷之后不久，他作为苏松巡抚、曹邦府的下属，参加了湖墅战役，再次大破倭寇。按说事情到这里啊，也算圆满完结了。可是，哎呀，可是这词儿啊，经常出现在于大猷的人生中啊。可是不久之后，闲不住的于大猷又参加了胡宗宪的追击战。虽然最终战败，但于大猷在战斗中倾尽全力，表现十分英勇。其实有时候十分英勇啊，嘿，也不是好事儿。战后啊，赵文华故伎重演，把责任推给了曹邦府。曹巡抚气得想撞墙，恨透了赵文华和胡宗宪。但是阎老太爷在中央待着，他也不想去摸老虎屁股，一怒之下瞄准了于大猷。曹巡抚在上书中大骂于大猷啊，说他纵敌逃窜，之所以会下此黑手，只是因为于大猷同志在跟随胡宗宪作战中过于英勇。曹邦府据此认定于大猷必定是胡宗宪的人，这一状告得相当黑，连皇帝都发怒了，暴跳如雷，免去了于大猷的世袭百户，让他安分守己，否则砍头示众。不计前嫌就是张京的人恶整，十分英勇就是胡宗宪的人还是恶整。哎，于大猷啊彻底郁闷了。皇帝谕令下来后，几乎所有的人一致认为于大猷再不会闹腾，也不会再多管闲事了。然而于大猷收起了谕令，叫来了自己的副手王崇武，对他下达了一道命令：准备出海追击倭寇。不久之后啊，他的舰队在老灌嘴截获倭寇，并发动总攻，焚毁敌巨舰8艘，杀敌1000余人。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冒险，并没有人要求于大猷这样做。而根据以往经验，他打赢了未必有功，打输了却未必有过。对他而言，打这一仗没有好处，只有吃亏。但是他仍然这样做了，他不怕吃亏。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自嘉靖14年以来，这位仁兄在官场里吃了无数闷亏，背了无数黑锅，只是因为他爱管闲事，因为他的忠于职守，因为他报效国家的执着。于大猷就是这样一个执着的人，因为执着而伟大。其实一直以来啊，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于大猷并不孤单，因为有一个人始终在注视着他，这个人呢就是胡宗宪。通过几年的观察，胡宗宪了解并理解了这个人，他相信此人正是他苦苦寻找的理想人选。 并将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于是在嘉靖35年，都督刘远因为作战不利被撤之后，胡宗宪通过赵文华的关系获得了内阁的支持，将于大猷扶上了浙江总兵官的宝座。这个大致啊就相当于浙江军分区司令员啊。这是胡宗宪找到的第一个关键人物。但随着抗倭工作的不断深入，胡宗宪发现他的精力和智商已经无法适应繁重而复杂的事务，所以绝顶聪明的胡宗宪决定招聘一个幕僚。而招聘的首要条件就是这个人呐要比他更聪明。很快他就找到了第二个关键的人。几百年后，书画大师郑板桥先生曾在瞻仰一幅古人作品时发出这样的感叹：愿为青藤门下走狗。哎，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如果我能到青藤门下给他当条狗，就心满意足了。青藤者，徐渭也；徐渭者，徐文长也。在明代有所谓三大才子之称，入选的条件很简单，博览群书，博学多才。但事实证明，由于竞争激烈，越简单的标准越难达成，评来评去，连唐伯虎兄这样的人才最终也没能挤进去。所以最终能赢得公认获此殊荣的只有三个人：谢晋、杨慎、徐渭。作为永乐大典的总编官，谢晋呢被公认为博学第一，而跟皇帝过不去、聚众闹事的杨慎，因为整天待在山沟里无事可干，据说读遍了天下群书，被推为博览第一。而徐渭之所以排在第三，不是他的学问差，只是因为啊他生得晚。论博学他不如谢晋，论博览他不如杨慎，然而他却成为了三人之中名声最大、传说最多的人物。获此殊荣，此人可谓名副其实。徐渭正德16年生，浙江绍兴人，平生一大癖好是给自己取名字外号，曾用名数不胜数，如徐文清、青藤道士、田水月、树老人啊等等等等等。当然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徐文长。张爱玲曾经说过，出名要趁早，而徐渭兄绝对符合张小姐的说法，因为他出名的时候只有10岁。在上小学3年级汉字尚未认全的年龄，徐渭已经完成了一项壮举，他通读了著名文学家杨雄的铭文《解嘲》。但这位牛人呐，并不满足于读懂，他还别出心裁改写了这篇著名文章，哎，就是今天的所谓恶搞吧。最后还给自己大作起了个比较对仗的名字，是毁。徐渭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少年时期的传奇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在我还不知道唐伯虎兄有八个老婆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徐文长智斗地主、徐文长智惩贪官之类的故事。虽然传说十分动听，但我却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真正的徐渭先生是没有精力去干这些闲事儿。在30岁之前，他一直忙着干一件事儿，考试。徐渭的前20年还是很顺利的，20岁时他考中了秀才。此时他的名声已经不小了，恰好当时的吏部郎中薛慧到了浙江，听说了他的才能，叫来一聊，顿时惊为天人，连连赞誉他是最杰出的人才。有了这位中央正厅级别的干部吹捧，徐渭的名气更大了。他抖擞精神，准备再接再厉，参加乡试考取举人，直至那最后的目的地北京。在春风得意的徐渭看来， 这不过是走个程序而已。毫无疑问的，徐渭确实是少有的天才，他多才多艺，年纪轻轻就名满全国。然而在个人前途问题上，他却犯了个致命的认识错误，因为科举考试只认进士，不认天才。一说起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总是千人踩万人踹，什么葬送人才啊，禁锢思想等等等等，比黑社会还黑，比十大酷刑还狠。但历史已经证明，在那年头，这是一个最为科学的制度。在科举的考场上，没有绝对的公正，却有相对的公平。无论你是世家子弟还是穷苦百姓，要想奔出美好前程，只有一个选择，拿起手中的笔，把那张考卷答完，然后封上你的名字，等待着命运的来临。事实证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才是种地的最佳途径。想玩花样走后门，几乎肯定是死路一条。在明代考场上作弊不是闹着玩的，进去之前要搜身，如果夹带就要取消考试资格，几年内不准再考。要是你胆子再大一点，准备搞点串通考官，买份考题之类的招数，最好还是先收拾行李安排后事。因为当年干这行风险极大，一旦被发现杀头或是流放，那都是说不准的事儿啊。作弊难度过大，想搞歪门邪道的诸位朋友估计只能靠拉关系走后门。但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即使你是当朝首辅的儿子，也只能说明你的悲哀。因为在整个明代，高干子弟参加科举大都没什么好名次。要是你真走了狗屎运，考上前几名，也不要忙着高兴，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你爹很快就要遭殃。明代历任首辅如张居正、王锡爵等，虽然平时在朝中啊威风八面，但只要听说儿子考了前几名，就会马上去洗脸，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谩骂。因为根据惯例啊，儿子的捷报刚送到，最多几个时辰，言官的骂章就要到了，什么子平富贵、作弊嫌疑之类，铺天盖地呀。明代的言官们是很有民主精神的，几乎个个都是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度，外加唾液系统非常发达，且极具穷追猛打的狗仔队精神，遇到这种事情当然不会放过，逮住就咬，咬住就不放。而要想从这漫天口水中爬出来，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脸皮的。比如那位后来的首辅王锡爵，儿子中了乡试第一名后，实在禁不住骂，竟然把儿子赶回家。直到13年后，他早已卸任回家，才让儿子参加会试。当然了，老子是朝廷高级干部，儿子考试名列前茅，却不挨骂的也还是有的，不过是绝无仅有。这对英雄父子就是杨廷和以及他的儿子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杨慎兄考中了状元，老爹却没有挨骂，这是因为杨慎兄名声太大，水平太牛，牛的大家达成共识，如果杨慎考不中，那才说明考试有问题。同样的命运似乎又降临到了徐渭的身上，他名闻天下，才高八斗，去参加小小的乡试，所有的人都认为中举对他而言不过是个名次问题。可是上天偏偏要玩这徐渭一把，他第一次参加乡试没有考中，没关系，擦擦汗，3年后接着考。第二次徐渭又没有考中，老天爷玩了他第二把，同样的游戏发生在3年后，徐渭第三次落地了。郁闷到极点的徐渭遇到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为什么就是考不中呢？正是在这人生最艰难的时候， 他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胡宗宪。在那次追击战失利后，打了败仗的胡宗宪已经不是浙江巡抚了，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仁兄非但没有降职，反而升任了总督，因为他的靠山赵文华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栽赃的特长，不但把有功的曹邦府贬了官，还顺带捎上了当时的总督杨毅，硬给他背了个领导责任。于是曹邦府和杨毅就此走人，胡宗宪成了新任总督，他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地开始自己的雄图大业了。在这之后不久啊，他听说了关于徐渭的种种传说，经过实际考察，他决定收编这位才子作为自己的幕僚参谋。胡宗宪天性聪明绝顶，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他虽然丰盈赵文华和严嵩，但在心底里却根本瞧不起这两人，而此时的他更是威风八面，上有严嵩撑腰，下有心腹爪牙，除了南直隶和浙江外，连福建广东各省都要买他的面子。这也就罢了，偏偏这位胡总督还是个相当可怕的人。据史料记载啊，胡宗宪生来相貌非凡，而且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不怒自威，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官威，令人望而生畏。比如于大猷，这位同志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敢于坚持原则，不怕丢饭碗，外加还有一身纵横天下的武艺，曾有人戏言，就算他死了，黑白无常都不敢来带走他。但就是这么一位响当当的大侠，浙江军分区司令员，每次遇到胡宗宪的时候都小心翼翼，连头都不敢抬，有时啊还会发抖。相对而言，徐渭的层次实在太低，连个举人都考不中，虽然有名，也只是个有名的穷光蛋而已。现在总督看上了穷光蛋，打算请他当幕僚啊，就师爷。在绍兴一带啊，当师爷是常事儿，但能遇到胡宗宪这样的大主顾还是可遇不可求的，更何况是人家主动来请，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且行且惜此生，明月后归人，日后山高水长无那舍。滴滴 大大雨声闪过梦几个，莫问家过山河，何以梦沉，流血流泪流谁一人，流年里浮沉，长恨相思挑地歌重生。不知故园如今还在吗，不知春夏秋冬几轮了，不知等候的人过得好吗，这一路怎么回头呢，欲奔关外踏地牵手望古城，有雪飞落的黄昏，看浮生梦里丹心热忱，三尺碧血尽付刀刃，听闻故里泣月间，雨雪纷纷，屋檐下他人在等，草木枯黄几季不忍相问，太阎王巍巍望尘。草木回春，君赴真诚，且歌且行且惜此生，明月后归人，日后山高水长听雨声， 山高水长听雨声， 滴滴答答雨声闪过梦几个，不忘家过山河，何以梦沉，流血流泪流谁一人，流年里浮沉，长恨相思挑地歌重生。似乎故园早已不在了，似乎春夏秋冬千载了，似乎等候的人等不到了，这一路似乎很长啊，欲奔关外踏地牵手望古城，有雪飞落的黄昏，看浮生梦里丹心热忱，三尺碧血尽付刀刃，听闻故里泣月间，雨雪纷纷，屋檐下他人在等，草木枯黄几季不忍相问，太阎王巍巍望城，玉门关外踏地牵手望古城，有雪飞落的黄昏，欢笑泪痕演一阵，游子轻声书写青石花本，听闻故里千百年，雨雪纷纷，千百年他人在等，又是一场人间月落日升，太阎王身后空城。 一世百年，原来已有百世，我曾以为这里装载着我所有的想望，可后来我才明白，这只是一座空空的城。